熟悉的七拐八拐绕进一个僻静的胡同，乔家在瞥见对方的背影后皱起眉。 耿伟， 听见乔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耿伟索性也不躲了，晃荡着走出来。 哼，警戒性不错。 你的跟踪水平实在不怎么样，要是郭林，起码能跟到我家门口。 乔家靠在墙边，没什么耐性的让对方长话短说。 有事快说，没空跟你聊天。 我也没兴趣跟你聊天。 耿伟从兜里拿出一张纸，交给了乔家。 我过来是告诉你一声，郭林出事了。 又出事了？ 似乎每次耿伟主动联系他，都是为了郭林的事儿。乔家玩味地看他一眼。 为什么每次郭林有事儿，你都要来找我啊？ 因为他每次出事，都是为了你。 不怎么客气地扔下这句话，耿伟连半句客套都懒得废话，转身就走了。乔家一直到他的背影从视线消失，才低头看了一眼手上那张纸，只扫了一眼，脸色乍变。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千里路、混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郭林坐在高铁上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暴风和少东的关系，而想到了少东，他忍不住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可以称之为麻烦的人，那就是少奇。自从上次少奇跟他在宿舍里起了争执，两个人就没怎么联系了。不过少奇不时的还有给他发信息，郭林现在不接他电话，因为了解郭林的为人，少奇也没有逼得太紧。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他也无暇去处理这种感情纠葛。但是不可否认，如果真的要从少东那边入手查暴风，少奇是个最好的切入点。所以那时候孟哲才会接近少奇，想借由这种身份做掩护。谁知道会弄巧成拙，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尾。这个办法孟哲已经用过了，郭林如果再效仿一次，实在是有些蠢。更何况他也不愿意利用感情来工作，公司搅和在一起，往往得不到什么好下场。一个乔家已经够让他头疼的了，再加一个少奇，他铁定消化不了。可是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少东这个人警戒心很强，做人又很低调，接近他并不比接近暴风要来的容易。想着对付这帮牛鬼蛇神，没有一个是容易摆平的主，郭林疲惫地叹口气，放低椅子。 这火车上的空调开得也太大了。 就说你们警察局太抠门了，这么远的差竟然让你坐火车。 熟悉的声音让郭林愣了一下，他抬起盖着脸的帽子，有点不敢置信眼前出现的这张脸。 这个人是怎么冒在这里的？ 乔家冷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在郭林的旁边，正好列车乘务员走过，他顺便要了瓶饮料，倒头就灌了大半瓶。郭林从最初的诧异中很快冷静下来，只稍微一想，他就明白了个中的蹊跷。 耿伟， 他旁边的男人既没承认也没否认，盖好盖子也放低了座椅，那驾驶是打算睡觉了。 这人怎么就不能管好自己那张嘴呢？ 基本上他交代过的事儿，耿伟就没做到过一样。郭林自己都分不清楚是烦躁还是愤怒，他叹口气，有点无奈地看着乔家。 无论耿伟跟你说什么，你赶紧下车，你这突然搞消失，暴风那边难保不会起疑。 我已经交代过了，就算他找我也有应付的话。车现在都开了，你要真让我下去，我只能跳轨了。 这车窗看起来都挺结实，估计他爬不出去。 那你就下一站下车，别逼我把你扔下去。 你扔得动再说吧，你要真有魄力就直接报警，回头碰到你同事，我就把来龙去脉全交代得一清二楚。 云南那边你去了也没用。 他总不能跟黄静说他执行任务还得带着一个，而且这人的身份还是个线人。 不过郭林说的这些对乔家来说根本就没用，他横了郭警官一眼。 我压根儿也没打算跟着你去抓人啊，不过如果你真的那么不走运殉职了，我起码呢能帮你报仇，让你死得瞑目。 报仇？你想怎么报啊？ 乔家解决问题的逻辑永远就这么几个。 你有你的做事风格，我有我的处理方式，我管不着你，你也管不着我吧。 乔家冷笑着调整好睡觉的姿势。 所以如果你不想害得我犯个什么杀人罪的话，你就保护好你这条小命啊！我怎么跟你来的就怎么跟着你回去，大家什么事儿都没有。 耿伟告诉乔家这件事的时候，最初乔家还没什么感觉。坦白说，郭林如果不查清楚雷可人和陈玄的关系，他根本连一天都过不踏实。按照他以前的心态，郭林就算不去，他也会想办法逼郭林去。但是等他稍微再琢磨一会儿，就又开始出现了之前已经体验过了好几次的坐立难安。郭林要面对的风险都不需要耿伟跟他明说，他也能想象得到。那个警察愿意冒险的原因，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买好了车票，上了车了。 事到如今呢，咱俩就自求多福吧。 乔家腾出一只手拍了拍郭林的肩膀。 最好从现在开始祈祷这趟云南之旅一切顺利， 不然连乔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没办法保证做任何事都能先考虑清楚后果了。郭林听完这句话只能叹口气，看着窗外一路向后倒退的景色，慢慢的也闭上了眼睛。他拿乔家是越来越没辙了。做犯罪分子这种事儿，乔家是浑然天成，郭林是后天雕琢。乔家见过郭林一本正经的样子，也见过这人英明神武的样子，甚至见过他最狼狈最无力反抗的样子，就是没见过这人佯装犯罪分子的样子。郭林到了云南就直接向黄静报到了，乔家的身份不能曝光，所以他根本就没跟郭林一起行动，拿着郭林那点可怜的公费随便找了家还凑合但也不怎么样的酒店先暂时安顿了下来。郭林在专案组一起研究案情的时候，他就在酒店周边随便逛了逛，找了几个还算勉强有点娱乐设施的小店，观望下当地民情。其实无论是什么地界，像他们这样的人气息都很好认。乔家只是随便绕了一圈就混到不少的酒肉朋友，一听说他是北边下来的都认定了他是过来做生意，所以感兴趣的人也不在少数。郭林跟他分开也就五六个小时，等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尝遍了本地小吃了。 你到底跟谁一起呢？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名字我到现在都没记住，不过人都挺热情的，除了讲话我听不太懂。 偶尔他们说话会用方言，乔家听不懂也照样笑，反正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出不了大问题。郭林都不知道该不该写个福字给他。 你别卷进什么麻烦里，在这里我可护不住你。 哎，说的就跟你以前护得住我一样。 懒得吐槽这个小警察的能力范围实在是有限，乔家灌了口啤酒满意的点点头。 你那边怎么样啊？找你干这活的人脑子一定不怎么好，你横看竖看都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光是想象一下都觉得很扯，因为乔家在外头，所以他的话说得很隐晦。郭林没时间跟他掐嘴架，只是简单明了地做了交代。 我晚上会回一趟酒店，白天你自己顾着自己。 知道了。 总觉得这感觉有点像在外边工作的男人交代自己家里那位不用给自己留饭。乔家不怎么痛快地挂了电话，对于自己千里迢迢跟着南下这事儿，还是没能释怀。其实很后悔，他做这个决定一定是脑子发热，现在冷下来就觉得这实在是个糟糕透顶的选择。